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 早晨，第二節的大香港早晨啊！呢一節咧就係、是、本來就唔係想特別提呢個嘅，唔係講與唔講之間。跟住咧，我係尋晚發現咧，係主流嘅新聞咧都討論喎、哦，咁樣甚至係擺得比較頭嘅位置咧，咁就可以講啦。咁樣唔係即唔係佢開綠燈我講，而係依睇嚟越大眾都係對呢一樣嘢係有一定嘅認知同埋上到某一個程度啦，即亦都坦白咁樣講，因為主流傳媒即電子傳媒或者係報章傳媒都係港珠接收資訊嘅主要地方，所以係要討論一下講青年新政嘅，主要係講游蕙禎嘅咁樣。 游蕙禎啊， 游蕙禎咁啊，因為我又 真係好亢奮， 我又覺得咁，我聽佢講埋先啦。其實比較有趣嘅係咧，我尋日一路都睇錯咧，就係、是、寫封英文信俾台灣總統，哇咁得意嘅，點解寫英文信？我唔買咗信俾蔡英文，我真係睇錯。咁就係咁樣，咁之後就引發咗聲稱嘅誤會啦。咁樣咁不如就講下究竟呢件事係咩事先啦，鋪一鋪個底先咁樣。咁係咪譚仔講㗎？ 嗱，咁咁琴日咧，即係如果大家有睇到報道嘅話咧，咁其實咧，台灣呢個自由時報啊，咁啊刊登咗個報道，就講到話呢個游蕙禎咧，就諗住就而家改咗個題目叫疑字函啦。咁之前就寫住話咧，佢就致信俾個蔡英文總統，就叫咧關注香港呢一個新界嘅問題。係啦，係啦， 係啦。因為呢個自由時報報道原本咧就係、是個題目就係游蕙禎致信，即係俾封信咧，就呼籲蔡總統、蔡英文總統就關注香港新界主權。但係其實咧，經歷到晏晝嘅一輪，尋日晏晝一輪嘅風波之後咧，自由時報都改咗個題目咧，由致信變做 疑致信 咁樣，係啦。咁你就講啦。 咁咧，當中嗰封信嗰個內容咧，咁就講到就係話關於呢、這、一個香港嗰啲土地主權嗰個問題啊，咁樣嘅。咁就首先佢嗰封信嘅內容呢，咁一開頭自由時報就登曬嘅，咁而家刪走咗，不過唔緊要啦，你擺上網嘅嘢咁梗係會有人留底嘅啦，咁樣咁、所以呢，我哋而家呢都仲能夠搵返佢嘅信件全文出嚟嘅，咁樣咁非常之感謝自由時報啊，就係、是、好嗱。咁首先呢，咁佢一開頭呢嗰封信嘅內容呢，咁我寫咗就喺度講緊話呢一個釋法嘅問題啦，跟住又喺度話釋法呢就違反咗個中央聯合聲明咁樣講。咁佢就講到就係話啦，佢就話呢就住呢、這個中國干預香港司法獨立咧，咁咧又去信咗英國啊，諸如此類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又講到 乜嘢去信咗英國啊？ 佢就指就話咧，嗱，游蕙禎就話咧，就住呢個中國政府初步干預香港司法獨立同埋香港自治嘅情況，佢哋同埋佢哋嘅黨咧就已經去函英國陳述咗呢一件事啦。 寫住本人與弊黨、 OK， 係啦， 即係佢同阿蔡英文講，嗱，我哋都已經俾咗信英國啦，咁樣。 咁即係跟住就輪到你啦。 所以你唔飛過去， 既然俾英國，然之後就過嚟揾英文啦，咁樣。咁跟住咧，佢就頭嗰段咧都係講關於呢個釋法嘅問題嘅。咁跟住去到中間嗰度啦，就講緊話咧呢一個釋法咧就抵觸咗中英聯合聲明咁話，又話佢明顯違反基本法咁樣。咁樣咧，佢就跟住又講到其他啦，又提到話咧，嗰、那個聲明咧，即係中英聯合聲明啦，就係、是、呢個英國同埋中國所締結嘅條約，應該適用於呢個維也納條約嘅咁樣。咁咧，咁所以咧，若果咧中華人民共和國咧拒絕英國所提有關前者即使呢一個條約咧為香港嘅作為嘅話咧，已經違反咗中英聯合聲明啦，咁樣咁嘅講法。咁佢就話咯，跟住又講翻南京條約、北京條約咯。咁佢就話咧，阿游蕙禎就話，根據呢個南京條約同埋北京條約咧，咁香港島同埋九龍咧嘅主權咧就係清國永久移交至英國。咁、至於新界咧，就係、是、英國向清國租借99年咁話。 係， 佢就話啦，中英聯合聲明咧只係能夠處理港九主權問題啫，就冇權擅自決定新界主權嘅問題嘅。 嗰時間喇沙書院即刻就夾夾啦，大佬，你玩啊！我搬都搬唔知啦。吓死我咩？又一成又惊啦！好，我哋就讲浸会啊！ 好，你帮我讲， 玩鸠我，我哋讲埋先。我哋讲埋 中英联合声明咧，我呢度就系正在话，佢话中英联合声明咧，咁啊，禁止将新界同香港九龙一并处理，已经显有争议。加埋呢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破坏中英联合声明嘅协议咧，而嗰个声明咧，却为中共拥有香港主权所持嘅唯一依据。咁另外咧， 新界租借期咧就喺呢个1997年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咧涉据新界19载，本人希望总统阁下能认真关注新界主权问题。哇，喺讲到佢好似效忠台湾咁样啊吓，跟住佢就话啦。1898年6月9号咁佢讲返历史咯，香港岛呢从清国割让俾英国嘅56年啦，英国政府同清政府呢喺北京签订咗呢个展托香港戒指专条，咁租借呢由九龙以北到深圳河以南嘅土地即是新界啦，咁连埋嗰啲岛屿，咁为期99年到97年嘅6月30号为止啦，咁样佢就话啦，若果中英联合声明唔再有效嘅话咧，中华民国政府仍然保留有关香港主权问题嘅三份条约。咁中华民国政府咧，移就新界于中华民国宪法框架下之地位及属性，表明及陈述官方立场，例如港九的主权和新界的主权在中华民国宪法框架下有否分别，而总统阁下会否就此与英国政府进行交涉，建议总统阁下斟酌上情。唔係審酌上情，並表達嚴正立場，積極應為處為土。就上述事宜，本人盼總統閣下予以跟進，專此函達並重正安。咁 太長啦，我覺得呢封信， 都幾瘋狂喎、 啊！我都係黐線啊！我覺得，我因為咧，即係嗱，我想講小弟我咧，我尋日做國立大台，咁我基本上尋日朝咧。我起咗身咧，我就主要就係、做國立大台嘅資料搜集，跟住晏晝做節目啦。咁我就做到五點幾，咁我就六點零咧，我就去處理我屋企嘅事務，其實就係接我太太，跟住就去做自己嘢啦。咁我都冇乜理新聞，因為覺得我好似未唔係好記得今朝做節目。咁跟住咧就夜晚就帶只貓睇醫生，咁啊睇咗幾個鐘，仲睇咗5000多蚊，唔係4000多蚊添咁樣。咁跟住我去到好夜先同你講話啊，喂，點解原來網上有單自由時報郵寄徵單嘢啊？ 其實都唔係好夜嘅，八九點 啊，係啊，咁喂 send 嚟睇啊，跟住。我想讲咧，我冇睇到呢封信啊，因为嗰阵已经自由时报删咗啦，我净系睇佢咧系截录出嚟嘅一啲嘅内容咧，我直情咧系眼珠跌咗落地，唔系啊，点可能啊？嗱， 叫台湾收翻香港， 先不讲嗰个国际政治间嗰个问题，一阵都会。讲两句啦，我就系讲呢封信嘅内容咧，我今朝先睇咧，我第一件就喂中文差到咁嘅，中文咁写嘅第一只， 佢好似读中文噶， 算啦，好啦，第二样嘅就系、是如果呢封信真系俾蔡英文咧，佢拉呢封信咧，即系我唔知道国语系应该点讲啦，但系如果用广东话，佢第一次见到封信咧，佢就应该摆翻封信张台，即系你玩鸠我。 关我捻， 唔系关唔关事嘅问题，你玩我啫。呢个时候讲紧乜嘢？无端端想叫台湾介入啦，而嗰样嘢咧，嗰、那个嘅牵引嘅理据系好薄弱嘅，即系佢话喂，中英联合声明咧系佢而家违反咗，因为释法咁样。喂，你解清楚啲啊，大佬！如果你俾个外国人去睇，究竟如何？其实系呢、這个当然一个好虚嘅一个嘅连接啦。因为亦都咁样讲，即系你冇办法，中英联合声明系在于香港人嘅本位立场，梗系一个唔公道嘅一个文件，甚至系将香港人嘅前途交予咗俾两个其实都唔系好太关到。理事或者可能我哋甚至聲稱係啦，冇你份嘅一個聲明啦。你可以咁樣講，其實根本就係咁樣講。但係你夾住呢一樣嘢走去同台灣講，咁呢樣嘢又實在係太有趣。喂，同埋你仲要知國民黨本身嘅立場係乜嘢？即係佢 理論上係台獨噶嘛？ 係啦，理論上係台獨。你問下教主都知。 民進黨你講 啊，民進黨啊，我講錯咗。係啦，喂， 佢而家唔係噶啦，民退黨你而家要聽咩？ 你可以咁樣講啫，你用呢、這個咁樣講。但是他背后不是这个意思嘛，因为他现在都拿回中华民国宪法出来讲嘛，是啊，即是那理论上就是整个中国都是他管嘛，他现在想拿回这件事出来讲嘛，但是问题就是喂，你现在中英联合声明啊，当年啊都是大英帝国和这个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双方所谈啊，跟着你现在找中华民国的人来去干涉啊，那首先一件事就是那你破壞九二共識先啦，第一即係所謂 各中各表 各自表述啦。另一樣嘢，咁就算係 咁你真係一個中國論嘅啫喎，而家即係你而家搞大一統咁滯喎，咁跟住你而家叫中華民國去干涉中華人民共和國，同埋雖然你可以唔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啦，你而家係干涉中華人民共和國同埋大英帝國之間簽嘅一個契約，你而家叫中華民國去搞喎，咁你嘅意思跟住話唔係啊？中華民國咧本身都係管治呢個嘅華夏嘅國土噶，咁樣講嘅話，咁你咪即係揾明朝去劍斬清朝嘅官，咁你唔攞條鹹魚出嚟？呢、這個你即係好。即係我唔知點樣可以去到嗰樣嘢而係諗，唔係當然啦。之後尤慧晶喺個 Facebook 有咪話有道歉嘅，我哋有冇揾翻個 status 出嚟？因為我冇揾到。 有喺度，有喺度。尤慧晶咧就喺夜晚就道歉，即係叫做聲明啦、回應啦，佢唔會話道歉啦。個狀況就係佢成段嘢係咁寫嘅。周自由時報報導咧，我發信給蔡英文總統咧，我有以下回應，有六點一。我的確咧考慮發信給蔡總統，希望他能關注咧香港近日嘅釋法事件和香港一國兩制嘅崩潰。二當初咧是希望可以帶出2047嘅香港前途問題，給香港人更多嘅思考空間。咁呢個佢個所謂嘅原意啦。 你叫蔡英文俾香港人思考空間啊？ 唔係，佢話想就住呢個信件就帶出呢個 俾多啲鳳梨酥仲好啦， 加啦落去咯。嘅第三。啱咧就系《自由时报》咧就报道嘅版本系其中一个草拟嘅版本嚟嘅 draft only 吓， 系 咁但咧已经咧被否决噶啦，咁啊 哦原来唔系蔡英文讲你玩鸠我，原来《自由时报》讲嘅应该 系好明显系你玩鸠《自由时报》啦。OK， 跟住第四点咧就系我在今天咧下午发言有所误会嗰阵时咧已经即时叫停啦，咁叫停咩咧？即系好明显应该系《自由时报》 叫边个停咧？ 但是自由時報登咗噶咯，你先叫停。跟住咧，五就係咧，如對自由時報同廣大市民造成誤會咧，本人謹此致歉。 有 錯，OK。第六點就是本人重申非常重視和台灣的關係，決不會輕率行動，即是怎樣呢，即是你不會 無緣無故跟台灣的關係， 不會無緣無故去台灣 shopping 的。 我個人重申，我都很重視跟台灣的關係。 有咩關係？ 我的落地簽證會保留先，我又不想落到去在我唱完台幣之後又要再簽這樣，即這個就是我的說法。這個他自己走出來又說我不知道講什麼，我唔知讲噶。喂，如果你 即系佢就系话嗰篇嘢系意外流出嘅， 咁篇嘢边度嚟嘅啫？篇嘢而家连淡仔手上都有啦。 即系你意思系咪即系台湾时报去 hack？ 篇嘢就喺自由时报度攞落嚟嘅。 吓，自由时报吓。 咁啊，边个俾自由时报嘅咧？咁系边个俾佢嘅咧？ 剥皮会会。 跟住又话喂，呢个只系 draft 嘅其中一个。咁又唔见 send 咗其他过去。咁仲有啊，其实退后一万步嚟讲啊。呢份嘢会写就已经系黐捻线噶啦，谂你个脑啊，稍微闪过有呢个谂法就系、是，顶你个肺啊！中英联合声明呢单嘢，不如揾台湾搞啦，你唔揾爱新觉罗阿强搞，即系我唔知噶，爱新觉罗家族有冇有一个分支叫爱新觉罗阿强啦，咁样，咁你不如写封信叫爱新觉罗阿强。咁你嗰个都系满清嘅大佬， 溥仪有后人嘅，好似 去溥仪眼镜揾啊， 系咯，开眼镜铺啊，跟住走去勾勾捽勾捽捽捽嘅时候点啊？ 走去溥仪眼镜锯老细出嚟，收翻香港。 跟住话唔使，我都弥敦道嚟嘅，系间接以南，唔使咁麻烦咁样。喂，我觉得嗰样嘢系直情谂嗰个都系黐线啦，都唔好话系。都唔好話係有冇打過呢份嘢出嚟啊？有冇 send 過俾自由時報？當然你係玩自由時報啦，你當佢本土新聞咁樣撚化啦，咁樣自由時報線莫金噶啦 咁我哋未必好影響自由時報嘅，其實 我咁啊，梗係唔影 少少少一宗。 咁你嘅蛋散一件，梗係唔影響啦。 跟住叫啲 KOL 又走出嚟話自由時報好唔 double check 啲料啦。 你老母啦，全面割席啦 ，KOL 而家。喂，震撼啊！呢件事，嗰個震撼唔係講緊話你同台灣嗰個實實啊，而你諗呢樣嘢都係瘋狂啦、啊！點會咁諗？你個腦裝乜嘢㗎？你個唔係你有冇腦？你本身裝腦嘅地方而家裝咗乜嘢啊？點會諗到就係不如將梁聲明叫台灣搞咯，發癲咩？嗱，但係又咁樣講，即係話分兩頭。我好想知係邊個諗嘅，即係如果有 阿居阿波。 協會會長去講咧，即係 留機嘛， 有 人有個 人 識 cap 咗。唔係 cap 咗啲聲，即係佢啲可能叫做 迷人 cap 啊，迷人 莫喬啊嗰啲啦，咁啊應該阿譚仔熟啲識啲。 係啦，就我哋組織個 cap 咗出嚟咧，咁樣。 你哋組織，你另一個外圍組織， 閉組織，閉受有亂，咁啊 cap 咗圖，咁啊有人走去問佢，問佢哋嗰個波皮會軍師，咁問佢啊，其實今次係咪你嘅建議咧？跟住佢就話唔關我事，我感到最慶幸嘅事，今次係阿晶嘅主意，佢已經比絕大多數香港人都成熟。 阿晶自己主意， 系啊， 再難及。 所以呢個咧， 佢拆出東南亞， 就真係又係晶姐嘅建議， 即係拆出東南亞。我真係冇可能理解係咁嘅事，即係你會諗到佢本質，佢而家嘅組織裏邊啲人諗嘢係點樣諗咧？即係飲少啲啦，你哋即係去到嗰個地步係瘋狂嘅地步。好啦，嗱，另一樣即係你真係唯有講你哋班友真係共產黨派嚟，我只可以講，即係你唔係派嚟搞救民主派呢，就我真係諗唔到其他嘅說法。喂，可以，但又咁講，你扮蠢扮到呢個地步呢，我又覺得係難㗎喎。或者另一樣，如果你係真蠢呢，如果你係真蠢而你又係共產黨派嚟，我又諗共產黨點會搵啲咁蠢嘅人呢？呢個係迷團嚟㗎，係迷過偷金條嘅，呢個搶金條呢樣嘢。呢個我係out of 我嘅思考領域裏面嘅。好啦，但係嗱我即管做下九頭軍師咁樣講啦。你話你即係我完全撇除曬佢哋係背後嘅資金係邊一方嘅勢力啊團派啊即係派系啊嗰啲嘢，我完全撇除曬啦。我假設佢係一個 真心教 在野嘅so called co-wing co 民主派嘅政治人物咁樣講啦。你話有一個咁樣嘅舉措？咁樣嘅舉動，你話係咪有絕對嘅問題咧？即係講緊同台灣政府交涉啊，又嗱，其實可以夾硬講都講得過嘅。即係如果我可以揾個説法，就係咩咧？就係你而家係受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政權同埋港共政權嘅壓迫，而去失去咗一個民意授權嘅一個進入議會可以擁有公權力嘅代議士啦，即係而家就已經不是代議士嘅一個角色啦。跟住你就去揾一個組織嘅權力嘅去交涉咧，就係、是、一個又係俾中華人民共和國所趕絕，亦都俾聯合國所不承認嘅一個國家嘅嘅權力嘅地方去做一個所謂嘅外交交涉。嗱，如果咁樣講咧，就可以形成到一件事喎，即係某程度上，即係大家喺一個被迫害嘅情況之下，同埋理論上中國同台灣或者香港同台灣冇一個好正式嘅邦交關係嘅話咧，咁如果佢以另一個嘅角色出現，所謂一個政治身份出現，走去有一個政治嘅交流咧，嗱，即係撇除曬所有我哋推測或者所有嘢，咁樣做咧，可能會做到一股勢力，即係一股嘅力量出嚟喎。但你唔會一開波就搞劑咁嘅嘢噶嘛，大佬。喂，搞下清朝單嘢先啦，一嚟咁就 唔係你就算講嗰陣時 候，即係如果真係想實現呢件事啊，我係想講，即係 人哋都唔撚蘇你啦。 咪睇你點做嘅啫。 即係你講，咪都係你講黃俊傑嗰陣時嗰單嘢已經係噶啦。所謂啊，嗱，所謂啫。OK， 時代力量，即係叫做所謂台獨派咁樣講啦，所謂啦，只可以講嗰陣時話幫青年新政站台，咁依個係佢哋可能傾緊嘅事，但未傾妥嘅事啦。咁已經佢哋已經好撚著弱啦，已經走出嚟話：喂，佢哋會嚟啊！咁即係想做個咁嘅 image 出嚟，就話有，因為知香港好多人或者黃絲好多人，就台灣有咩衝擊啊？有咩事都走過去聲援噶嘛，甚至乎搭飛機去聲援噶嘛。 係啊係啊， 喺香港 譴責香港噶嘛。 香港咁近又唔去，搭飛機你又肯去，好奇怪啊嘛啲人。 搭復興航空嘅啫。 咁、啊、即係佢哋會有咁嘅聯繫，或者喜歡呢種 image， 喜歡呢種咁嘅形象、印象也好，就係台灣有啲叫做進步嘅力量、激進嘅力量，實在、 啊、 台灣呢啲咁嘅台獨力量究竟分幾多派，或者邊啲真係激進啲？喂，香大部分香港人都唔係好認識啦，或者 detail 我就再做我哋咁樣講，都唔會話真係好深、好熟悉。 我下一次問下咯，下一次問， 即係未必知道。喂，咁但係個狀況就係你，但係佢哋會喜歡呢啲咪 image 走出嚟。咁今次同樣地㗎，今次同樣地，佢點解諗過咁嘅嘢啫？諗過咁嘅，喂，就算而家你懟依封信俾所謂公開信俾懟蔡英文，就算可能佢話依個係一個 draft， 咁但係個狼就實咗㗎啦。 我想問一個問題先，因為我見迷之音都係咁樣講，呢封係佢原本草擬呢封信，即係而家聲稱話翻草擬啦，係公開信嚟㗎，定係 喂？如果你嗱好簡單啫， 咪睇翻《鄭少波》報導，係咪先？佢咪草擬嗰封叫公開信？ 公開信 係兩件事。 公開信啊！ 公開信。 Oh fuck！ 唔係你依封信， 手友聯都出封公開信俾蔡英文啦，唔使草擬嘅，真係寫封信啊！ 你依封信， 喂咁 俾得 我收翻我先嗰段嘢啦。 俾得《自由時報》，咁佢就梗係公開啦。 唔係啊，公開信同信係兩件事啊。 咩意思？ 即係你同佢實際有一個交往嘅連接。 怎麼可能有啫？ 嗱，咁樣講，即你知外國人喺香港同香港人喺外國嗰個景觀嗰個問題，你話只要何韻詩都係香港八大女性啦，大佬啊，即係 BBC 都選啦。你喺台灣人嘅眼中，青年新政嗰兩個就係俾中共迫害情況之下冇得做代議士嘅兩個人啊嘛。嗱，呢個無奈嘅，即係無奈喺信息轉化之後，為佢哋抹金或者有一個正面嘅說法，咁呢個係無可奈何，喺我哋一方啦，無可奈會發生嘅一件事啦，咁樣，所以我先講翻頭先嗰段嘢，就係話你話真係以一個被迫害嘅在野嘅政治人物，或者前代議士或者被剝奪代議士身份嘅人物，走去揾台灣政府。有一啲嘅交涉，因為嗰樣嘢係互相鞏固一個力量噶嘛，即係所謂嘅可能做一啲嘅連結啊咁樣噶嘛。但係我係想講，一嚟就搞追量聲明，咁你叫界限街以不情何以堪咧？即係咁樣講啫嘛。如果你話搞下其他嘅交流，喂，雖然蔡文都係唔會理你，但係唔係唔可以咁樣做噶嘛？ 佢公開就唔係講錯唔錯， 但如果係搞公開信嘅，咁同做兵有咩分別啫？ 唔係依個係嗱，首先就係佢本身冇嗱，如果你按而家睇翻出嚟，即係留咗底嘅依個信件嘅全文，佢就冇寫個 title， 冇寫係一個公開信。但係我覺得肯定係公開信，因為冇可能唔係你哋青年新政相關人等啦。我唔講你係一定係你尤惠晶啦，但係你係相關人等俾依個信嘅內容成全文俾自由時報噶嘛，冇可能唔係噶嘛。如果唔係嘅話，咁即係你指控自由時報 hack 你哋嘅啫，即係偷你哋啲嘢。 唔係兩件事，公開信同信都係兩件事，即係佢冇真正有一個正式嘅往來關係啊嘛。我只係公開貼咗出嚟，不過咧受文嗰個人咧就係李立咁樣講啊嘛。咁同你 Facebook 貼嘅 status 又能 冇分別㗎？ 而家唔係佢嗰個仲好笑，就係佢 edit 過添啊！呢個 status 係即係就係呢樣嘢係黐線嘅咁樣，咁係。 你想、你懟個咁嘅我定義佢為公開信啦、啊。你懟個咁嘅公開信俾蔡英文去睇，咁蔡英文梗係我看不明白啊咁樣啦。梗係你究竟想講咩？因為佢唔會贊同，即係用翻中華民國去干預任何事件。但係你出咗依個咁樣嘢，咁所謂想講翻就係頭先。 就算想干預，製造幾易啲嘅嚟啊，大佬！ 製造個印象啊，所謂製造個印象，即、就、係、是、我估條橋就係諗住話我。對呢個公開信之後，咁希望咧台灣有媒體去講下，跟住之後咧有啲所謂台獨派嘅相關組織又去講下呢件事，咁咪好似有聯繫咯。 咁佢台灣又唔去開人哋個會， 好似有聯繫，跟住咪好似有人 又唔去激進黨。 因為香港你揾唔到人撐佢啊嘛，而家就佢想做啲印象出嚟，就係好似台灣人撐。咁如果有台灣人撐佢，咁希望啲港珠咧咩啲港珠好中意台灣嗰啲。 唔係，我頭先咪咁講咯，即係我頭先你話你去連結一啲嘅力量。 如果即係我都話完全撇除佢其他所有嘢，你連結呢嚟去做。唔係冇一條出路嘅，即係而家都臨近咁嘅佢哋咁大鑊嘅情況，但你冇一嚟搞鑊咁嘅嘢啊嘛，即係你可以會開得醒目啲啦。冇即係另一方面啦，如果你呢班友如果即係共諜嘅，玩交台獨呢刻，喂先玩交本土，玩交港獨，再玩交台獨，你班友一係青出於藍咯，我只可以講，即係如果發生咁嘅事，咁黐線啦，台灣一定唔會理你啦，即係冇辦法，想理都理唔到嘅，你搞到 即係我大膽啲咁講啦，即係我應該有資格可以咁樣講。個狀況就係呢啲咧，依封信係唔識嘢嘅人寫嘅。點解呢？因為咧，依啲個 因為你寫過， 因為我如果你俾我，你好似如果我切身主題要我去寫，要去諗橋咧，跟住就係咁啦。嗱，而家唔掂啦，咁點咧？就諗2047永續基本法，最近又拎翻出嚟講，依個係個題嚟嘅，依個真係唔係偽命題嚟嘅。今次要用依樣嘢， 但佢呢樣 跟住再攞就係、是、啊，咁點樣寫法咧？跟住攞抄翻以前嗰啲新聞啊，各樣 search 下 Google 啊，咁我揾到中英聯合聲明啊，揾到啲 keyword 各樣嘢，跟住揾到陳文啲論述各樣嘢。嗱，咁你東拼西湊，但係其實全部都唔明嘅，全部都唔明嘅。咁但係東拼西湊，咁你自己度咗條橋出嚟，咁咪就寫封信咁樣懟去台灣。你咪係集合。之前嗰啲以前話要去啲咩英，即係譬如你咁所謂本土派，你好闊噶嘛，就話即係你有呢個港獨派，以前又話點或者要呢、這個英國收回咁樣，咁有唔同嘅論述行動， 跟住其實都講到咁遠， 咁咪集合埋，即係集合埋啲嘢，跟住自己撈埋一齊，諗住又依個得啦，依、這個 即係我九頭軍師咁樣講啊，其實掟封信過去，你關注下香港，我哋被剝奪政治權利，咁咪得咯？你咁樣一逼， 咁佢唔夠 noise， 佢覺得而家冇咗個大題喺度啊嘛。 而家有 noise， 而家又 好有 noise 啊！而家真係， 佢就算嗰個所謂回應啊，都會寫埋本身係諗 你唔出封，你唔出封公開信佢反攻大陸 都可以。 佢而家呢個講法已經係叫佢收翻香港， 有香港唔夠勁，同香港關聯夠勁。 而家唔係要攞 noise 嘛？即如果你真係同人建立關係啊，屌你唔會一溝女第一句上床噶嘛？你要逼一啲人哋焗住要回應你嘅嘢噶嘛？即如果真係用呢個方向，而唔係想話玩交台度搞埋台灣嘅話啦，即呢樣太黐線啦！我係覺得由呢個角度去出發呢件事，即係啊呢班有個腦諗咩？我完全唔知係點樣。唔係最好笑就係、是最神奇就係而家佢冇再提籌錢咯， 唔使咯， 放棄咗啦嘛。 自然有嚟噶啦，籌錢 破產在即、哦，死到臨頭又話為香港，又話咩案例，又話先例，又話上訴，又為香港。如果聲都唔聲下嘅、哦，咁你究竟有幾為香港啊，大佬？熱狗仔對我哋都日日講啦，因為都係緊張呢件事。 佢到上對上嗰次籌錢鋪已經係18號啦， 食屎啦，大佬台 都有十幾萬啊， 唔係金額係另一件事，今晚係。金額 寫出嚟， 金額唔評論啦，咁樣當然最後會唔會突然間有一炮過有筆咩另一件事咧？但係哇，而家佢哋連講都唔講喎，即係呢幾日你知佢都冇咩做。 呢個如果成個陰謀論啲講，你就話哦，如果佢做呢、這個所謂類似同台灣有個姿態顯現咁樣各樣，跟住之後哦，就話好似好多人支持喎，跟住咪有好多錢入咯。但係而家衰咗啫嘛。 我咪就話你評估唔，即係佢哋點可以用呢樣嘢？即係咁，如果係咁，你唔去send封信佢，爭取康熙來了復播， 都 咁有耐咋？即係我只係問你眾多議題，你搞到咁交嘅啫嘛？我真係奇怪就係瘋狂，愛新覺羅阿強啦，你哋咁樣。好，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嘅訪問。